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邱小琪带有这个宣传的仪式嘛，向墨西哥民众拜早年，希望通过这次装饰大赛与当地民众一同开启一往再往的狗年。 棒棒的啊， 棒棒的啊。 大赛分为喜庆生肖狗呢，装饰各式各样，五颜六色，各种品种， 包括 色彩斑斓的墨西哥国宝无毛犬，有 逮不住的， 逮不住，太滑了 。 乘坐中式花轿上台的皇帝犬， 脚踩高跷的烈焰犬， 毛发翻飞的拖把犬， 手持利剑的战斗犬， 这牛头梗 吗？太厉害了。 对啊，还有这个会跳跃钻圈的杂技犬等等， 厉害了。为了取得佳绩，各位这个参赛者各显神通，有的是有高人指点。有的是从这个物质累积自己做功课啊，这个埃克托尔听中国女友的话将福字倒挂，倒福嘛，福道嘛。 哦，但是这个好像说看电视节目上辟谣了，说福还是要正着贴。 是是 是, 是啊，又写了两副春联挂在车上，还给宠物狗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旺财。 啊、哦，旺财！ 哎呀，旺财形象出来了啊！ 哎呀，真的是旺财这个名儿，简直是啊，土的接地气儿、啊。 对 对 ，Kevin。 然后 Kevin， 哎哎，怎么 Kevin 怎么了？ 怎么 你？谁叫我开文老师？ 对，就可能。 好，听说呢， 下午3:30关电哈、啊，赶紧过来、啊。 对，赶紧过来剪头发、啊，开文老师啊。 对， 对，听说生肖里面龙和狗相处不太好，你听谁说的？ 听说啊，听说。 啊，招财进宝的挂饰象征着好运来。 是。 39岁的阿拉埃尔找了一个月的资料， 哎、 终于弄懂了唐人街那些异域风情的中国装饰品及其背后的含义。 是当地的朋友哈，就靠近中国年哈，小姑娘帕特里夏也来参加比赛。7岁的她已经爱上了中国。 真的吗？ 这个美丽的姑娘每周都看中国的电影，上中文课，这也感染她的父母，让他们开始了解中国。 真的是中国文化越来越远的传播到世界各地了哈。 是是是。 最终呢，52岁的毛里西奥脱颖而出，他和两名华裔队友用碎报纸拼搭的生肖狗摘得了成人组头奖，赢得了去中国的往返机票。妈呀，从墨西哥飞往中国来回挺远的， 挺远的、 哦、挺 远 的、 嗯、 卡奎因等我、 今天资讯汇报给大家完毕了，马上有请哈、这个我们的特别大来宾 Rock 梁岩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做节目得用心，今天日子特别，秋哥对唱一下， 对， 哎，朗， 都是这个音吗？是 今天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女主播道道，专程上下10层拿我这张 CD 去了。 哦，我跟你说，消耗十个卡路里， 真的是，中午吃4碗面不用多。今天我们特别的开心，邀请到了辣妈 Rock 梁岩做客直播间，欢迎， 欢迎梁岩。 开心吧，刚刚的资讯还行哈， 特别好， 是吧？ 主播功底太棒了， 哎呀，真是 真的是、 这个、可以一日之功。然后今天我们要说两个还听说过的地方， 是是 以前那个字我老读错了，真的。 大 力， 对， 大乐和美奈， 对，大乐和美奈啊，这都是非常美的名字， 好听好听啊。 是的， 越南有很多地方现在已经火起来了，像那个豆芽庄，芽庄，真的 气死了， 芽庄。芽庄海滩是吧、 对，芽庄， 因为 豆芽庄， 因为 Rock 是去过的、就那个地点接驳、就是他这些地方离得远不远到底、 不远 不远、 不远、 就是坐大巴5个小时吧、 坐大巴5个小时，这个他要豁出时间啊。 他们大巴开的也不是很快吧，好像 很慢，都是山路， 很慢。那除了能不能有方便快捷一点的 快一点的 飞机什么的呢？ 有飞机 啊，有飞机， 那 太好了， 挺好、飞机是很快吧， 15分钟很快 没有那么快， 好像挺快的， 半个小时 差不多，45分钟

爱在哪里？问过东，问过西，我们走走高高低低，到底到了美奈之后，细致的说一说。你又那么，因为他去过好多的地方。他也很挑剔的一个人、 啊、是的，按理说越南啊他不是那种就是旅游业发展那么 对 那个好的一个地方、怎么会吸引你呢？ 从旅游服务的角度讲，越南其实有挺多挺多的坑。我出门之前好多朋友都跟我说，你一个女的然后单身去其实很不方便，因为他们也是一个男权、就比较重男轻女的一个国家。然后我说没办法，我们用文明社会的思路去，结果去了之后发现越南就跟我们国家80年代特别像，就有点回到我们小时候的感觉、 有点穿越的感觉哈。 穿越 这不挺好吗？ 这挺好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那个小时候的那一些场景、 节奏那个感觉， 它毕竟是童年的回忆嘛。 对，然后它因为商业气息特别的淡。他们自己人就会跟那个中国人可能会算一下吧。那我们跟他们如果不算的话，其实也挺轻松的，因为消费也不高嘛。就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星星。在越南的星星和世界各地都不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们的星星特别的旧，就是新旧的旧。特别的古朴。 星星。 对，就天上那个星星、 他们星星也旧啊， 星星怎么会旧呢？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没有那个空气中没有什么污染，有点坎昆的感觉。 坎昆，气死我了，别给我提坎昆。 这星星都有那种复古的旧、 对， 是的， 就是在那个场景你会明白。 我突然间想到就是越南给我的一个场景哈、就是因为曾经我特别喜欢一个风格是属于非常有点脏有点旧的艳丽的彩色。对，因为那时候去柬埔寨然后去到洞里萨湖那个路上、就感觉他们也很原始嘛，但是他们那个色彩非常的明艳，但是呢确实很旧啊，然后一点也没有那么高大上，可是就这种反差的碰撞感会让你觉得非常好。对，我不知道越南是不是这种 差不多 也旧旧的， 对，就你说的那种很鲜艳然后也很旧。 我喜欢这种， 尤其是海边 暗美系 啊，对，暗美系的。对， 然后海边就是我经常做的事儿就是骑自行车。刚才整个问我说你骑摩托车，我说不会 啊， 我租了 这个自行车， 骑两下我实在是不敢跟他们在一起。 租了是吧？也 租了两下我就退回去了。当天退的没咬牙没咬牙， 太好了， 店主很诧异，不好骑吗？ 对，我也要做一下用户反馈。 对，我们加满了油了。 不是电瓶车吗？ 他就把他自己买菜的自行车租给我了。 自行车是不是也很漂亮？ 那车链子一天掉三回。然后 关键是掉链子， 我真的。然后过年嘛， 一手油，你 满手那做的指甲可漂亮了。过年大红指甲，然后就修自行车，修完了全是黑的，然后还洗不干净。 哎呦我的天哪， 感觉 暗美系列 啊，暗美，对对对，你到了越南，这是越南风格、 暗美系列， 暗美系 列 的。 骑自行车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在美奈那个仅有的，比如说那些可以走的公路上，那边就是海，那边是星河。那感觉那非常爽的一件事情啊。 美奈有一个著名景点白沙丘， 白沙丘 大家去了就看一眼就行了。就在我们国家看过大江大海的人就觉得那个沙丘太小了， 太小了。 而都是中国的游客，中国的女孩们穿着各种各样的红裙子 摆吗？摆拍吗？ 哦，真的吗？ 就好像来到了西藏，见到了很多喇嘛。 哇， 迎风飘扬。 对啊，这块绝对是一个网红打卡的点儿。 对，镜头全是红裙子。 真的呀？ 因为红裙子配那个 白沙丘， 对，白沙丘 亮的， 它一定是很亮的。你看沙漠里面为什么喜欢穿红的？ 对。 然后去那个柬埔寨的时候，那吴哥窟也是，它因为黑的嘛，哇，全是特别艳丽的大红裙子。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你是春节去的，红红火火，大家穿一身红也喜庆，对不对？ 也是。 然后最搞笑的是，有两对情侣找错了裙子，找错了，以为那是他媳妇儿呢，就跑啊跑过去， 好尴尬呀， 好尴尬。 对，这是别人的媳妇儿，你谁？ 特别逗。 其实你发现这个白沙丘虽然在我们眼中它不是一个大的非常壮阔的一个沙丘，但是当地人还是比较欣赏这个地方，而且我们去的话也得去看看哈。 对，那出片啊， 出片是吧？ 还行吧， 还行吧。 你拍了好多照片，我跟道道车都拍得很漂亮哈，就是以酒杯或者桌子或者一个大海为背景的 那 些。 是在胡志明吗？ 啊，在美奈。 美奈 也是在 美 奈。美 奈拍的多，比较出片，美奈人少。人家那个哥 他也有咖啡馆吗？ 有啊， 有的。 有没有人？关键是 太棒了， 因为当地人他不消费，不在外边消费咖啡馆，自己家就能做。咖啡馆都是给游客的。 把漏斗拿过来，咱们做个提漏。 对，把锤子给我拿过来，还有我那傻玩。开顺开了吗？开了开，走走走。 把那咖啡豆磨一下。